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纷纷致电承认非洲独立国家。这次出访是掀起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的重要步骤。然而，代表团的成员都知道，他们要进入的将是一个陌生的非洲，那里也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大陆。为了使人们了解非洲，在代表团出访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大家阅读。在笔者所看到的原始材料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阅看这套资料是最认真的。仅在他阅看的参考资料第25集及非洲概况上，就留下了他逐字逐句的划线、标点，甚至批注、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笔记。为了了解非洲概况和走进非洲，可见他下了巨大的功夫。为了准备出访，周恩来一行先飞抵我国西南边陲云南昆明。1963年12月13日，虽然北方的气候寒气袭人，但是昆明机场的欢送人群为即将远行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热烈欢呼。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与春城的美丽一道，使代表团成员感到了昆明的温暖春意。周恩来总理带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鹏，登上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中波罗的海号专机上路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这之前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由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等人会合。由北京出发需要飞行10几个小时才能抵达这次出访的第一站阿联首都开罗，中间停留缅甸首都仰光和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两大机场。在这里稍事停留之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西兰等等国的大使，向他们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用战略家的语言富有远见地指出，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建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1963年12月14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地降落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这里的气候与中国首都北京的寒冷正好相反，烈日当头，酷似盛夏。陈毅首先 由肯尼亚抵达开罗，同开罗机场重重叠叠热烈欢呼的人群一起迎接周恩来和代表团的成员。受纳塞尔总统的委托，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等等高级官员专程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萨布里主席与周恩来是熟悉的，当年四月他曾经访问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正是那时，周恩来向萨布里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绝不先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他使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阿联总统纳塞尔为什么没有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呢？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英籍作家韩素因在他所撰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事迹》一书中这样说的：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塞尔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经警告过纳塞尔，如果他对中国领导人表示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及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塞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和周见面后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此事显得毫不介意。出访非洲第一站应该说是一个艰难的开端，但却不是韩素因所说的一个不吉利的开端。事实上，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阿联人民在内的所访非洲国家的最高礼仪接待。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是这样说的：各国人民以最高的形式、最高的礼仪来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的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他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痕迹。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厚情谊。当然了，这并不是说这次远途出访没有问题，但从非洲人民对周恩来等人的欢迎程度来看，在阿联正好是一个吉利的开端，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的第一个最热烈的欢迎仪式。随访的专职摄影杜修贤就是在开罗机场密密麻麻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的迎面而来中，目不暇接地抢镜头。他拍下的照片是一份真实的写照。他也回忆道，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道两旁的人群像密集捆着的篱笆墙一样绵延数十里，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热烈的圣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肢解其意的语言。这种语言既是阿联人民的语言，也表明了阿联官方的语言。作为部长兼委员会主席，萨布里亲自赴机场迎接并代表总统欢迎，这样的礼仪也是无可挑剔的。当天下午七时，也就是周恩来一行抵达开罗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 塞纳尔总统就亲自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致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了中国总理的胸前。他还授予了陈毅一份尼罗河勋章大绶带。随后纳塞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接风洗尘。周恩来虽然是第一次正式访问阿联，但是他对阿联的关注却始于40年前。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对阿联人民和非洲大陆的这种不解的缘分。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联伯联合共和国。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了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于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雨前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对中国客人的到来，阿联方面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最动情的其实正是阿联总统纳塞尔。12月16日，纳塞尔总统邀请中国客人出席阿联第9届科学节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周恩来赞美有加，使用了这样一些语言：亚洲的杰出战士，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是少见的赞誉，也许是翻译上的问题，或者是电码的疏漏，这些称谓有些绕口和晦涩，但是当时由孔元、黄震、童小鹏联合发回北京的综合报告中确实是这样记载的。当纳塞尔总统在科学大会上称赞周恩来是创造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时，周恩来对于古埃及的灿烂文化也同样有着极深的了解。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是古埃及高度文明的一种标志。12月19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的陪同下来到了开罗郊外，参观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178米高的开罗塔。他们都是阿联人民的骄傲，尤其是建于古埃及王国第4王朝时期的金字塔，更是被誉为古代世界奇观。当周恩来等人来到金字塔下时，周围除了陪同参观的官员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游客。只见几名穿着白色运动衫的阿联运动员站在金字塔下，个个是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显然是阿方有意安排的，中国客人一开始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待大家站定，只见运动员们是连跑带跳，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这一动作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过去了。他们随着运动员的跑步，视线不断地引向塔尖，不大一会儿白衣点就站到了塔尖上。参观的人刚刚吁了一口气，就见运动员们又以更快的速度往下飞奔，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塔底。这一精彩的灯塔表演迎来了大家的一阵掌声。 惊叹之余的周恩来快步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道：你们身手不凡呢，七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上跑了个来回嘛。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为运动员们计时呢。他边说边拉过一名运动员的手，用中国老中医特有的办法给这位运动健将号脉。周恩来的老岳母杨振德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邓颖超受其影响也很相信中医的理论，周恩来也就自然熟于此道。他看着自己的手表表针转了一圈后，惊奇地告诉大家：哎，还真是脸不变心色不跳啊，脉搏和正常人一样，1分钟80多下，这就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嘞。在大家的笑声中，阿联运动员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想到中国总理这么喜爱称赞他们。在阿联的访问是愉快的，正是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周恩来与纳塞尔、萨布里等等阿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会议10项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5项原则。其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第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第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统一的愿望。其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其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其他所有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这5项原则一经提出，便在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12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英国、印尼、印度、法国等等多家报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面对各路记者的提问，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迅捷，机智应答，妙语连珠。提到对阿联的最主要的印象，他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化，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有记者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至于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2个月之久？看来中国代表团的行踪外国记者早已知晓，周恩来恳切地回答：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塞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致歉以后，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我们来自远东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带着这种友好的愿望，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 飞往阿尔及尔，进入访飞的第二站阿尔及利亚。当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飞抵阿尔及尔，走出舱门时，感到了又一幅热烈的场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第一总统兼国防部长布麦丁率领30万阿尔及利亚人民正站在机场上，兴奋的本贝拉总统在盛大的仪式上热烈地拥抱了周恩来，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固然有它深刻的含义。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始终给予了巨大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爆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1956年2月底，阿拉伯联合总秘书长召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迅速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6月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年4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热情的接待。他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并为阿尔及利亚方面设想了恰当的军援途径。阿方对此深表赞赏，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又向他提供了经济援助，帮助他恢复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情谊，阿尔及利亚人民铭记在心，他们早就盼着周恩来的到来。进入阿尔及利亚后，周恩来没想到在这里他会成为阿尔及尔市民中的特殊的一员。为了对本贝拉总统的热情表示感谢，周恩来下午2时刚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就以最快的速度以5时30分到达总统的官邸约里别墅，拜会了本贝拉。从机场到驻地迅速安顿好代表团，再到总统这儿，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好这一切，这是少有的神速。可以说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12月22日，阿尔及尔市政府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授予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内隆重举行。这一荣誉既是给周恩来本人的，也是给中国人民的。周恩来欣然地前往参加，接受了这一称号。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 北京时间22:00。